讲，因为我是新北京人。 家长里短，笑语欢歌， 幽默段子，开心生活， 亲情、爱情、快乐家庭，尽显温情。 爷孙夫妻三代同堂，其乐融融， 快乐合家欢。小何因公要出差，前辈传授经验谈，外面世界很精彩，出差路过最无奈。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合家欢，我是韩健。这个小何啊，要派到南京出差去，一去就是一个星期。小何在整理要带去的资料，而佳佳在给他收拾换洗的衣物，手里干着活，嘴上可没闲着。咱们听听他们又聊什么呢？ 你们公司够逗的啊，跑那么老远谈业务。 嘿，这你就不懂了吧，这叫货源考察。这如果我们是做钢铁生意，那就要到鞍山去了。 为什么呀？ 鞍山是铁都啊，鞍钢生产钢材。 哦，要是你们做外贸生意，那就得去各个港口呗。 没错啊，还是我老婆聪明。 可是江南盛产什么呀？茶叶、苏绣。 这你都不知道啊？江南盛产美女啊。 啊，老公，你们公司转型了，你快辞职吧。 干嘛突然说辞职啊？ 倒卖人口犯法。 行了，别逗贫了啊，赶紧帮我收拾收拾啊。 别怪我没提醒你啊，咱北方人到南方去肯定听不懂他们那方言，要不你就临时学学，要不你就找个翻译。 我又不是什么地方代表视察工作，还带翻译干嘛呀？ 那你就学学，人刘文亮和刘英奇说过一相声小段叫学方言，你听听，同样一句话，不同的地方的人说的那感觉就特别不一样。 您老家是哪儿啊？ 我老家就是贵宝地天津市。 哦，天津人。 对， 可是您说相声的时候啊，就得说北京话。 哎，因为这个相声是北京的发源地。 哎，不管是哪儿的演员 啊， 只要你表演相声了，就得说北京话。 那是 北京人说话确实好听。 对， 尤其是北京的大姑娘。 哦， 她说出话来富于表情，语言也特别甜。 哦， 特别的甜。 哎， 也不怎么那么甜。 嗨，哎，您能不能给我们亲爱的朋友学学？ 两位北京姑娘走到一起说话 啊， 哟，大姐，您上哪儿啊？哟，妹妹，我上百货大楼买点东西。您买什么呢？买床单、枕套。哟，都做好准备工作了。你是咱们单位响应晚婚的模范。哎，听说最近你要结婚了是吗？要谁说结婚了，死丫头，当那么多人不害羞，缺德，讨厌。小姐俩在开玩笑。 对， 这点事儿要是到了咱们天津，那一说话就变味了。 那么天津怎么说呢？ 我走大姐，你在哪儿面上？老远的就喊上了。 那是。 我走大姐，你在哪儿面去？上白公司你了？买嘛你了？买床单枕套？哎，是要结婚了吗？这早结婚了，那缺了德的，那一钱到的，个倒霉德行啊！ 还真是这样。 说话最好听的 啊， 那得说河北省唐山一带。 是吗？ 唐山姑娘特别热情。 哦， 姐俩走到一起，我说大姐，楼上姐， 好听， 您还得有个嘎调。 哎，上去， 把那后腔得挑上去。 你瞧瞧， 楼上姐，大姐，你楼上去，我上百公司啊，上百公司买啥呀？买床单、枕头啥的。听说你要结婚了，谁说我结婚？你忘。玩儿去吧你啊， 玩去！ 小姐俩在开玩笑。 对， 然后你要由唐山一出山海关， 怎么了呢？ 到了辽宁一带。 哦， 辽宁省那姑娘特别热情。小兰，你干啥去？我上大街，听说你要结婚，谁跟我结婚？别给我扯了个牛犊子。 家庭和睦， 老少皆宜，快乐合家欢。 常听快乐合家欢，让您轻松笑开颜。我是韩健。小何啊，上南京出差已经3天了。为了省这个手机费，小何老是用当地的电话呀打给佳佳。每回这电话号码都不一样。佳佳也纳闷了，这是去出差呀还是去潜伏啊？正想着呢，又一个陌生来电，不用问，又是小何打来的。 喂， 老婆，今天咱儿子没淘气吧？ 他呀听话着呢。哎，老公，你嗓子怎么有点哑呀？是不是着凉了？ 没有啊，三亚现在这么暖和，怎么会着凉呢？ 三亚，你不是应该在南京吗？ 你是小静吗？ 你打错电话了吧？ 嘿，你早说呀，咱俩在这瞎聊什么呀？ 这人真是的，占便宜的是你，应该我生气才对呢。喂， 老婆。 嗯，你是谁呀？ 我是老公啊。 我老公是谁？ 哎呦，老婆，昨天我还给你打电话呢，今儿这是怎么了？ 你现在在什么地方呢？ 在南京啊。 啊，老公，原来真是你啊。我告诉你啊，从现在开始，你要是再拿陌生号给我打电话，看我回来怎么和你算账。 小何高高兴兴的给老婆打电话，结果呢，先是被审问，然后呢又被警告，他还真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所幸啊，在南京工作一切都还算顺利，小何也没跟佳佳生气。可要是像侯耀文说的相声《新买猴》里边那样折腾，估计小何啊早就发火了。咱们这就来听听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相声《新买猴》。 你这个人说话没学问， 怎么了？ 这个猴脸它是这么回事 啊？ 你我们姓侯的侯啊， 嗯， 旁边没那个犬油，犬油懂吗？犬乃狗也， 嗯， 啊，就是小狗的意思。 嗯， 比如说我姓侯， 对， 我旁边要是再站一小狗， 哎， 那就是您说的那猴了。 嗨， 那未来我姓哪个猴？ 不是，您还姓您原来那猴吧？ 是不是啊？你劲闹， 就是， 最近我怎么发现你胖了 啊？就是发福 啊。 哎，你怎么瘦了？ 瘦了。 嗯，别提了。 怎么了？ 出差了，给单位买东西去。 哦，您在什么单位呢？ 贸易公司。 买什么去了？ 买猴啊。哦，皮猴。 嗯， 这天冷啊，皮猴。 不是追皮猴， 活的浑身是毛的，那种活的， 买那个去了。 活猴 啊。 这是怎么回事啊？ 嗨，别提了。 那啊， 去年8月份一天晚上， 啊， 我躺那刚要睡觉， 啊， 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哦，来人了。 拉开门一看，我 啊 不认识。啊，我说你找谁啊？ 对， 这是来人， 侯采购。 啊， 这个我是咱们单位新来的。 呵， 您叫我小马就行。 哎呦。 我说这怎么新来的这舌头都这样啊？ 这嘴里都不太清楚。 我说你说吧，你找我什么事儿吧？ 哦，是 这咱们业务部主任让我给人带一封信，让人照这条抓紧办。 哦，条上是怎么写的？ 我拿起来一看，这么写的。 嗯嗯， 老侯，今派你买猴50只，请马上到东北，望火速动身。 不错， 嗯， 侯采购这回采购猴了。 哎，嗯，你要再闹，我挠你啊！ 不是。我不明白你们单位要猴干什么呀？ 干嘛你不明白，连我都不明白。 嗯嗯， 我们单位要猴干什么呀？ 就说是。 哦，不定是什么单位跟我们贸易公司订的货。 这哪单位要猴啊？ 哪单位要猴啊？ 嗯， 饭店。哎，饭店有猴。 饭店要猴干什么呀？ 猴能看家呀。 哦， 能看家就能守大门啊。 是， 这饭店门口要拴上4个猴， 是 一人做一大檐帽子， 呵， 腰里别一屁屁机 啊， 怎么样，对不对？手里拿一大哥大， 呵， 上门口一站，欢迎， 好像 怎 么样？行了， 哎呀，这饭店买卖准好。 哦，好什么呀？好 啊， 看大门啊， 啊， 必须得用人。 嗯，猴好，省钱呢。 怎么？ 到冬天这猴不用发呢子大衣呀？ 嗨。 是不是啊？整一件是一件。 你呀， 啊， 得琢磨跟那个猴啊有关系的单位， 纺织厂。 这沾边 哎，纺织厂要猴， 差不多。 这个猴毛它可以织毯子呀， 对， 又可以织毛衣， 没错。 你想，咱们俩人要是一人穿上一件猴毛的毛衣， 多精神呢！ 找一太阳地儿往那儿一忍， 哎， 你给我叨叨， 就是， 我给你摘摘， 嗯， 行了， 多好啊！行了， 找狮子呢，这 你来一件吧。 不穿， 不是还有谁要猴啊？ 你呀， 嗯， 不用瞎琢磨了。 嗯， 依我看呢，八成这条写错了。 我原来还真考虑过， 嗯， 是不是这个通知下错了？ 对， 后来我一想，不能啊。 怎么？ 经常写错的那个人已经退休了。 谁呀？ 马大哈呀。 马大哈， 我们单位过去有一秘书，姓马，叫马大哈。这个人是马马虎虎、大大咧咧、嘻嘻哈哈，经常是张冠李戴、丢三落四，见面就糊涂，转眼就忘了， 就这么一主。你能不能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可以啊。 您给我说说， 有这么一天 啊， 忽然间碰上我了， 哦， 老远就叫我，哎。侯产用， 嗯， 这个有件事你得帮忙啊，上快就好。 什么事？ 还给急死我了。 怎么了？ 我呀，听说这个鹰啊能抓兔子。 对， 我在自由市场花200块钱就买了一只。 呵， 我给带着庄稼地里，我就给放了。 哦， 足足等了2多钟头， 抓住几个兔子？ 鹰丢了。 也嗨，放鹰去了。 那什么，你要看，你给我送家去啊。好，就这样，回家回去，走了，就这么一出， 真够马虎的。 可是这个人已经退休了， 哦，不在你们单位了， 所以这个通知不会出错儿。 那既然这样 啊， 有通知咱们就按着通知办。 我一想也是， 嗯， 这不有通知吗？ 对， 我就按着通知办， 没错。 这别人说不出什么来吧？ 对， 时间就是金钱， 嗯， 效率就是生命啊。 有 打票上车，直奔东北。 哦，到东北看他。 哎，下了火车以后倒汽车，下了汽车倒马车，下了马车倒二等。 呵， 我拿着介绍信我就进了村儿。 哦， 进了村儿我把这给那个村长一看 啊， 您拿起来一瞧，半天没原声。 我，哦，替你想主意呢。 哎呀妈呀！ 哦， 咋又买猴呢？ 哎。 你这事儿有人办过了， 坏了，有人抢你们前面来了。 哎呦，我说这是谁办的？那个人什么样？什么时候来的？ 是啊， 那人哈，大高个哈， 嗯， 留个中分，长得猴瘦，腮帮上一点肉都没有。 那， 这个俩耳朵挺大的，跟饭勺似的。 什么时间来的？ 好像是5、6年这前吧。 哎，什么年头的事儿？ 5、6年 啊。 哦，我想起来了， 嗯， 您说的那是过去我们单位有一个采购姓马， 哎， 叫马三立，他买过一回猴， 哎，马三立买过猴， 哎，哎呀妈，听说那事儿后来闹挺大呢， 就是上了点年纪的人呐，都知道这档子事儿。 那隔这么些年了，咋又买猴啊？ 这回是国家需要，队长您就多帮忙吧。 猴这玩意儿不知道有没有呢， 嗯， 再说这玩意儿不好逮呀， 是。 这样吧，晚上啊开个大会吧，跟大伙商量商量吧。 哦，是个主意。 到晚上我们召开了一个抓猴的誓师大会， 呵， 来了500-600口子人。 那您就赶紧讲讲。 我得给大伙说说。 您说说。 我说，乡亲们， 嗯， 晚上好。 哇，怎么回事？ 热烈鼓掌。 哦，还挺热情。 哟，这乡亲们对我真好 啊。 今天， 嗯， 在这里，我们共同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接下来我给大家讲两句，希望您能喜欢，谢谢。 好嘛，流行歌报幕的。 这次我们来的任务主要就是抓猴。 是 啊，为什么要买猴子呢？ 啊， 这是大家急切想知道的一个问题。 对对， 既然大家想知道 啊， 那么我就必须要给大家讲一讲。 是， 这个为什么要买猴呢？ 啊， 是不是啊？ 什么都没说，什么叫是不是啊？ 这个75计划要进行。 哦， 星火计划要完成。 嗯， 四化建设是个纲领，计划生育不能放松。 玩， 所以呢，这个 停， 嗯， 这跟买猴有什么关系啊？ 这就快连上了。 哦， 这个国家要建设。 哦， 要建设就需要人，那么这个人都从哪儿来呢？大家都知道，这个人就是猴变的。 哦， 啊， 买猴让它变成人再建设去。 那就来不及了。 哦，来不及。 据说这个猴要变成人需要几10万年几百万年的时间。 哦， 等不了。 哦， 我们这次把猴买回去， 嗯， 然后把毛给它拔掉。 嗯， 这样就有点像人了。 呵， 如果你要是一毛不拔的话，你就不能成人。 什么乱七八糟的？ 如果每只猴都能献出一点毛， 嗯， 那么世界一定充满爱。 行了， 大家都明白了吧？ 哇， 热烈鼓掌， 全体退场。 那还不走？ 哎，我说村长，你这人怎么组织的？怎么都走了？ 那还不走？ 哎呀，侯彩哥，我你讲啥呀？你乱七八糟的哈！ 就是， 我说不行啊，我这不就为了买猴吗？我是有点说的胡说八道了，你这怎么办呢？这个、 嗯， 这样吧，我家还有两只啊，你看看吧。 哦，他们家有？ 哎，我说你们家有猴啊？好吧，那就到你家去吧。 哦，我看看， 我们就上他们家去。 哦， 我到他们家一看，还真有两只猴。 哦，有 这两只猴牙都掉了， 哟， 坐在那儿直咳嗽。 嗯，干了。 哎呦妈呀，这两只猴比我父亲岁数还大呢。 哈，有这么比的吗？ 啊，这哪能？我说这不行，这个这都不能用啊，这个、 哦、不行。 哎呀妈，不能用我也没辙呀。 嗯， 这样你到那广东那嘎看看吧，那嘎有人吃猴啊，一定有卖的。我说广东行啊，您给我写一个推荐信，您推荐我上广州，我去买去，好不好？ 不是 啊， 要推荐信干什么呀？ 这样我回去我好交代呀、啊。 交代好交代 啊， 由正北往正南好几千里地，再者说了，广东那地方有猴吗？ 哎，有吃的就有卖的呀。 不对了， 嗯、啊， 现在广东人呐不吃猴， 您还真说对了， 是不是？ 我到广东一看，那儿的人现在不吃猴了， 哎， 改吃鸡尾虾了。 你怎么知道的？ 我尝了二斤。 好饭量！ 哎呦，这个鸡尾虾活蹦乱跳的， 哦， 往开水里一焯，咵就出来了， 鲜。 广东人吃的习惯呢， 是啊， 但这北方人不行啊。 哦， 我吃完了以后没一钟头就开始往厕所跑。 是啊， 哎呦，一分钟47趟啊！ 哎呦， 少吃点好不好？我都站不起来了。 哦， 我说不行啊，这儿没有啊，这儿。 嗯、 哦，我奔海南岛。 海南岛， 海南岛没有，没有，没有。我奔深圳，深圳没有，奔蛇口，蛇口没有，奔珠海。 你这都是，你往这特区跑什么呀？ 那边有很多合资的公司，万一人那边要有进口的猴啊，咱可以买一点 进口猴 啊，就是一黄眼一蓝眼的那个。 别瞎琢磨， 没有，没有，没有。我奔四川， 四川， 四川有猴啊。 四川怎么有猴啊？ 你没听那个唐诗里边说的好吗？ 怎么说的？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呐。 怎么讲？ 不单有猴啊， 啊， 还都啼不住呢。 是啊， 啊， 那就去四川。 我就奔了四川了。 哦， 到那儿我把这个信给人一看， 啊， 人拿过来一瞧，哎，童子， 啊， 我们这里猴倒是有， 有， 抓不得。 哟，怎么了？ 猴属于国家的保护动物。 对， 要抓猴， 嗯。 必须得有国家的配件， 哎， 要批件。 我什么 批件啊？ 对， 我没有。再见，回见。我回北京交差了，谢谢您。 不是， 我早知道就没有。 不是，等回来，你交差 啊？ 跑这么一大圈，什么都没干 啊？ 你怎么交差呀、啊？ 跟我们主任交差呀、啊？ 找主任。 回到北京，我把那些报销条往那儿一扔，我说主任您快点，快点，您签个字，我好报销去。不行，我盯不住了，还得上厕所，快点。 还没好呢。 没有，好不了了这个。 嗯， 我说您快点吧。 嗯、 我们主任拿起来一看。14762.53。 啊， 哎，老侯啊，这几个月你花这么些钱，你上哪儿了？ 就说是， 哎，您不让我买猴去了吗？ 嗯， 谁让你买猴了？我这有通知啊，您看呢，这通知写着呢。 是， 这通知谁写的？小马啊，去把小马给我叫来。当时把这小马就找来了。 哦， 小马啊，谁让你通知侯采购上买猴去了？ 嗯，这个主任这事儿我不知道啊。 什么 啊？ 你不知道 有通知啊？ 有通知，你看看， 就是 人拿我一瞧瞧这 通 知、哎哎哎。 这主任，这个您不是说让侯采购上东北旺买那个猴牌洗涤灵吗？ 啊， 那涤字不会写， 是、 我是查着字典再给他，结果一着急就给他， 喝着马虎劲儿的。什么？你说？那个东北跟东北旺差多少？ 就是、啊、 东北旺离这才几里地， 没多远。 你看他都花这么些钱，你怎么跟你爸爸一样啊？ 哎， 啊， 他爸爸是谁呀、啊？ 他爸爸就是那马大哈 马， 他爸爸退休了，马小哈搬顶替进来了。 好嘛，他有接班人了。 哎呦，我当时在旁边看着，我这乐呀 乐。 我说小马啊，我早就知道你这通知写错了。 嗯， 我在外边一琢磨，准是你干的。 知道错了，你不赶紧回北京？ 我干嘛我回北京啊？我就钻他马大哈这空子，我拿着公家钱，我全国旅游一趟多好啊！ 你比马大哈还坏、啊。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相声名家侯耀文和石富宽合说的相声《新买猴》。小何啊，他们单位老出差去啊，别的同事也净出差，是吧？他那同事小王前些日子出差，刚到外地。太太呢就打过电话来了，问小王有没有和这个美女搭个呀，都说什么了。小王啊如实的回答， 说刚刚啊还跟一个美女说话呢。太太一听急了，赶紧打听说什么了，你们都说什么了。这小王呢就是故意不告诉他，让他着急。其实啊小王说什么了，就是和服务员说了一句来半斤烧麦。好了，上半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您收听的是快乐合家欢，咱们一块儿来欣赏齐秦的一首《外面的世界》，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在很久很久以前，你拥有我，我拥有你。在很久很久以前，你离开我，去远空翱翔。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当你觉得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我会在这里衷心的祝福你。每当夕阳西沉的时候，我总是在这里盼望你。天空中虽然飘着雨，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